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18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6。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郭金龙到法制部门调研时强调，为谱写中国梦北京篇章提供法治保障。 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力争明年3月开工。 香山红叶节本周末迎来首个客流高峰，公交集团多项措施方便市民观赏红叶。 全市40万亩彩叶林静待游客到来，京郊山山可赏红叶。 交管部门对高速公路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整顿。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图水质监测升级，明年检测全部109项水质指标。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到法制部门调研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8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北京法治建设，努力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为全面深化改革，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北京篇章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北京仲裁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是领先的商事争议解决平台。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对其这样评价：唯一一个能够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标准的中国本土仲裁机构。郭金龙希望北仲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实现更好发展。郭金龙说，从北京来看，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都需要法治保障。北京正在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大力发展的高端现代服务业中就包括仲裁。希望北仲把多年铸就的金字招牌保持下去，成为北京的新名片。北京市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拥有70多个分析评价模型，是国内法治系统首个运用大数据对行政执法整体运行进行监督的专业化平台。郭金龙在市政府法制办详细了解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后，来到业务处室查看全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政府立法工作。他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行政执法信息服务平台的信息综合和监控作用，为加强和改进执法效能、政府重大决策和绩效评价提供有效支撑。市领导张工、张延坤、市政府秘书长李伟一同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北京医疗教育资源的疏解正在加紧进行。昨天，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世祥赴顺义区现场督查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的建设情况。据介绍，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选址已经确定，将力争明年3月开工。友谊医院顺义院区选址后沙峪镇将规划为顺义新城的区域医疗中心。北京城市学院顺义校区位于顺义区杨镇，顺义校区建成后，中关村校区的师生迁到顺义校区。另据市教委介绍，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北京城市学院都已经完成了今年的疏解任务。 昨天是香山红叶节开幕以来的第一个周六，截止到下午4点，香山公园共接待4.5万多名游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7号早晨8点，香泉环岛通往香山的路已经堵得水泄不通。车流中除了北京的车牌，还有天津、河北、河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牌照。因为车走得太慢，很多乘客也都弃车步行上山。停车场的工作人员介绍， 几点钟就满了？ 9点。 平常几点钟会满啊？ 不是搞不了，但是11点左右。 一路拥堵，记者到达公园东门的时候，2公里的路程开车竟然用了1小时40分钟。在香山公园东门，记者了解到游人大部分是乘坐公交车而来，即便是开车前来，也有不少人把车停在了山下。 虽说有雾霾笼罩京城，视野不大好，但在香炉峰顶仍然有几百人驻足远眺。截止到17号16点，公园接待游客4.5万人次，总的来说游览舒适度还不错，游客绝大多数都是外地游客，占到游人总数的80%以上。公园开展了增加售票窗口、网上售票、免费发放香山公园畅游卡、加派疏导人员等措施，也采取了出园进园分开、入园时散客与团队分开、避免出现人流对冲等的措施。公园提醒大家，周末的游人很多，游客最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条件的可以选择周一到周五前来赏红，既避免了拥堵，也能观赏到较好的红叶景观。 本周末，香山迎来首个客流高峰，10条途经香山的公交线日均加车500趟，方便市民观赏红叶。另外，开往八达岭的赏红专线车也已经开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香山红叶节每个周末都将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高峰期间，公交集团对途经香山地区的331路、360路、563路等10条公交线路额外增加配车110部，高峰日计划增加车次500多次。此外，还将增配50部机动车，并增发接驳地铁的区间车和大站快车。其中563路、331路增发香山到地铁4号线颐和园北宫门站的区间车，714路增发香山到动物园的区间车等等。香山地区的2条红叶专线也从17号开通，一条线路是从香泉环岛到香山东门的摆渡专线车，8点到16点运营，票价2元，市民可以把车停在香泉环岛停车场，乘坐摆渡车前往香山公园，缓解道路交通拥堵。还有一条是今年新增加的从地铁北宫门站到香山的专座快线，这条线路采取每人一座一站直达的方式，发车时间为9点到17点，单程票价5元。此外，随着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景观进入最佳观赏期，877赏红专线车也从10月15号开通，专线车始发站为德胜门，终点站是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红叶岭景区入口停车场，全程高速，车程约60公里，只需要50分钟就可以抵达。德胜门发车时间为早上7点半到中午12点，坐满即发车，车票价格为12元，使用市政公交 IC 卡享受5折优惠，学生卡2.5折，只要3元钱。 香山红叶节已经开幕，本周末迎来第一个客流高峰，八达岭、红叶岭等十几个京郊自然风景区也陆续进入采叶最佳观赏期。昨天中度到重度污染气象条件并不利于红叶欣赏，不过今天空气质量将维持在优良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轩的报道。 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错，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2，适宜观赏红叶。目前近郊区的景点可以观赏的红叶还比较少，想看红叶的话，您可以到云蒙山、妙峰山、嵩山、戒台寺等海拔较高的山区，那里已经陆续进入红叶的观赏初期。9月中旬到11月中旬2个月其实都是观赏红叶期，不过红叶受气候影响明显，根据气温高低、刮风下雨，不同地区的黄芦等植物叶片变红的速度和面积各不相同。我们所说的这个红叶观赏气象指数是由北京专业气象台制作的。红叶观赏气象指数呢分为5级，1级是非常适合观赏，2级和3级都是比较适合观赏，但适宜观赏的海拔呢由200米以上上升为400米以上，4级是不适合观赏红叶，阴天会有零星小雨，并且红叶变色率较低，而5级就意味着不适合观赏红叶，有大雾或大风天气，山路湿滑。今天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下降，人体感觉偏凉，观赏红叶时适合穿夹衣类衣服。 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昨天迎来了第一个观赏红叶高峰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虽然八达岭森林公园的空气质量比城区好一些，但是也对市民出行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游客人数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据了解，从即日起到10月底期间，八达岭森林公园的红叶都将是最佳观赏期，市民不仅能看到红叶艳艳古长城的绝美景观，还能近距离欣赏红叶，漫步在残长城身侧，穿行于红叶林当中，赤道、赤壁等景点也是因此而得名。公园共开放了青龙谷和红叶岭两大景区，从游客量来看，80%的游客都集中在红叶岭景区，而事实上青龙谷地势平坦，植被丰富，还有北京第一家森林体验中心，也很适合全家出行。 金秋十月，北京进入红叶季，记者近日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本市连续10多年实施采叶造林工程，已经累计种植30多万亩，加上原有的12万亩采叶林资源，全市采叶林资源分布面积已经超过40万亩， 基本实现了山山看红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提到红叶，人们都会想到香山。其实从2002年起，本市就开始实施采叶造林工程，围绕名胜古迹区、风景旅游区、休闲观光区、前山脸地区和主要公路、河道两侧等重点区域，加大彩色树种的种植比例，营造层林尽染、万山红遍的生态景观。截止到目前，全市累计种植彩叶树种30多万亩，主要涉及平谷、怀柔、昌平、顺义、海淀、丰台等10个区县的山区部分，形成1000亩以上彩色景观点上百处。市园林绿化局推出了14处京城赏红叶的好去处，像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由于海拔高，再加上广袤森林的降温作用，红叶林景区的50000株红叶树的红叶率已经达到50%，呈现出鲜红、猩红、深红、紫红、金黄等不同色彩，已经进入最佳观赏期。此外，还有莽山森林公园、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千灵山景区及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十渡骏马乐园、妙峰山地坛公园、延庆夏都公园等处，都能欣赏到独具魅力的红叶景观。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管局昨天在多条高速公路上针对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行为展开集中治理。占用应急车道行驶、非紧急状态下占用应急车道停车都在执法范围之内。一个小时里，京承高速、机场高速的2个执法点共处罚违法行为72起，其中违法占用应急车道67起，未携带驾驶证行驶证4起，挪用号牌1起。由于相当多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都存在涉牌问题，整治行动中，交管部门还特意出动涉牌专业队民警，对使用假牌照或套牌车辆进行处罚。据民警介绍，按照规定，凡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除罚款200元外，一律记6分。 从去年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到现在，调水总量达到17亿立方米，其中1/4到达北京。为了保证丹江口水库的水质，监测系统正在不断完善，明年将实现对全部109个水质指标项目的检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淘岔取首水利枢纽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龙头，水龙头一开，源头丹江口水库的水就奔流北上。淘岔取首枢纽工程负责人宁勇告诉记者，当丹江口水库蓄水位达到142米以上时，可以实现往北方调水。 一年以来的上游拦水量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就是去年汛期以来最低的时候，库容量还100多亿了。 去年12月12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南水北调中线建管局河南分局副局长王江涛介绍说，目前工程已经往北方调水17亿立方米。 北京用了6.5亿立方米的水，北京市的地下水位1999年以来到现在逐年下降的情况，在2015年的6月30号得到了遏制。从6月30号到7月31号之间，北京的地下水位上升了15厘米。 为了保证水质要求，源头设置了自动水质监测站、固定监测断面、移动监测点等。 目前我们基本具备对地表水36项指标进行检测，通过今年和明年的运行，将达到国内目前最全的109项水质参数的全覆盖。目前36项指标，绝大多数指标都是一类水，个别指标属于二类水。 据了解，当水质达到地表3类水以上标准的时候，可以作为饮用水源。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环保司副司长范志辉介绍说，“十三五”期间，源头丹江口库区及上游还将进一步治理农业污染， 包括库座建生态隔离带，对15度到25度的坡状耕地啊，进行全面的推耕还林，把水库的富营养化的程度给它控制住。 第5届首都大学生创意集市昨天在北京服装学院举行，为期3天。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群体，首都大学生用自己的奇思妙想，让生活更便捷、更有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边是接那个电源，将信号传达到这边之后。 来自北京建筑大学的大三学生买宗宇正在展位上展示他们社团的创意，2圈铁丝加上一些集成电路板，就能为手机远程充电。 现在的适用范围是就80厘米之内，比如咱们开会的时候，会议室每个桌上边就有一个芯片，我把手机放那个上边，它就可以直接充电。 而在集市的另一头，同样是电子远程技术，却被应用到了爱美的女孩子身上。北京服装学院的学生杜阳说，他们的虚拟换装系统正在研究如何推广。 大屏幕前面人体动感的扫描，这个服装我点一下，虚拟的穿到自己身上，可以旋转，可以自己看到底什么感觉。 除了高科技，接地气的各种小物件也很受欢迎。大一新生王璇就买了一件很有特色的首饰， 就是个一个酒瓶盖，算是废物利用嘛，手工自己做的饰品啊，我觉得很有创意。 除了好看，北京农学院带来的展品还能吃，而且养生。大四学生张昭说，目前他和一些同学已经成立了相关的创意公司，还为他们的产品申请了专利。在他看来，创新最难的是如何落地。 像一些资金啊，学校会有政策，国家会有政策，已经帮忙解决了，所以我们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创意如何去实现到它的真正的商品价值。 本届首都大学生创意集市参与的高校达到35所，共150个展位，是活动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京服装学院团委书记张超说， 首都大学生创意集市所评选出来的创意之星的作品都会代表咱们首都地区参加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希望能够把首都地区大学生的风采呈现给大家，同时呢，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的学生搭建一个创新创业的平台。 清华附中和清华附小昨天迎来百年校庆，从民国时期的文化坚守到西南联大时的刚毅卓先，再到今日的民族复兴，先进的教育理念穿越百年烟云，背后更折射出中国教育的百年变迁。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田田的报道。 为什么我们要在炮火和枪声下读书？ 立人为本，诚挚于学。清华附小1200多名学生、教师和校友共同出演的这部校史剧《丁香花开》，将观众带回到了100年前。1915年的秋天，清华大学为了解决教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立了诚挚学校。这所学校从建立之时开始，便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1937年，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南迁昆明，和北大、南开共同组成西南联大，而孩子们也跟随父母一起南迁。孩子们一边学习，一边还要躲避日军的空袭。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友周友南说， 有一次发了空袭警报，老师带学生赶紧跑，我就抬头看了，日本飞机正好在天空，3架就是品字型，有15架左右吧，平均一个星期一次，以前更厉害，天天差不多都在跑警报。 抗战结束后，清华大学迁回清华园内，诚挚学校也恢复招生，除了语文、数学以外，学校还开设了外语、自然、历史等课程。诚挚学校初中部50级毕业生曹振平说， 我们英语老师啊是张光斗的夫人，从美国回来的，他一上课就 close your books dictation， 关上书本默写，这句话我一直记得现在。 时光悠悠百年，如今的社会教育更加开放包容，而清华附中附小的课程更加多元，活动也更加丰富，但他们始终坚持家国情怀、完整人格的教育和探索。 百年的附小，大家的附小。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本市昨天公布了新一期重要人事任免，这次涉及72人。北京市纪委新设的派驻7个部门纪检组的负责人集体亮相。 记者昨天了解到，位于朝阳区来广营地区的东洲家园自住房项目，在自住房申购家庭进行了2次选房后，仍有818套剩余房源。东城区计划购买这些剩余房源，作为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的对接安置房，这也是本市第一次出现政府收购自住房用作安置房的情况。 京郊188个村今年冬天将不再烧煤取暖。记者从北京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了解到，今年本市将有72个乡镇、166个行政村的50000户居民实施煤改电工程，22个村庄、6500户实施煤改气。两项工程是前2年工程总量的2.5倍，预计可以减少使用燃煤15万吨以上。 2015北京国际渔业博览会昨天在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开幕，本次渔博会水产品种类丰富，包括海洋捕捞的、海水和淡水养殖的各种鱼、虾、蟹、贝类产品。另外，渔博会还展销钓竿、钓具、观赏鱼及水产工艺品。博览会将持续到10月19号。 部长进校园首都大学生刑事政策报告会昨天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以创新驱动发展与基础研究，21世纪中国走向创新型强国之路为主题做了报告。 两位主任从自己的求学生涯讲起，阐述了什么是创新，重点分析了科技发展的国际态势、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难题。 昨天上午，第十二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召开，今年二外首次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 北京电视台大型系列纪录片《长征》启动仪式昨天在江西省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第一度纪念园举行。明年是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在北京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已于明年十月推出十集系列纪录片《长征》，每集六十分钟。 绿地杯第六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第四站比赛昨天在门头沟区清水站举行，来自国内外的3000多名徒步达人穿行最美红叶路线，感受沟回穿折、红叶浮动的惊喜之美。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念、秦宪，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0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2-3渐4级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寻经销商。内饰材质达到婴幼儿安全标准，没感受过北欧般洁净的车内环境，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奖。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公交站台规范，征求意见，听听市民怎么看；不要让技术成壁垒，老人权益需照顾。下面是详细报道。最近，北京市质监局网站发布《公共气电车站台规范》，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公交站要设立电子站牌，每个公交站停靠的公交车线路不应该超过6条等，引发了社会公众热议。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龚健的报道。 复兴门内公交站2013年就设立了电子站牌，但是现在显示屏上只有北京公交欢迎您这几个字儿，不再显示公交车的到站信息。经常在这儿坐车的乘客刘女士说， 有时候有，有时候就没有，有的不显示，有的也不准确，我们也不看，基本上不看，就伸着脖子看车。 事实上，2006年前，长安街沿线建成多个老式电子站牌，但是已经停用多年。乘客任女士认为，北京经常堵车，电子站牌即便建成，恐怕用处也不大。 您如果不堵车的话，这电子牌都用不着，到时候他就来了，他那儿写着什么时候到了，车没来有什么用啊？ 乘客王女士说，如果电子屏能够准确显示公交的到站信息，会有比较大的参考价值。 就去北京西站等了20分钟，没等到，我又这么绕了一圈，绕到差点赶不上火车了都。 我要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等那么长时间， 哦，我就不等了。 清华大学教授、交通规划专家文国伟认为，电子站牌的建立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路况的情况影响它到达的时间， 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的，特别是在高峰时间。所以呢，及时的调整这个到达的时间，也应该包含在它整个系统当中。 公共气电车站台规范还规定，一个公交站停靠的公交线路不应该超过六条。在东三环主路的双井桥北站，十几条公交线路在这儿停靠，经常发生拥堵。清华大学教授、交通规划专家文国伟认为，减少每个公交站停靠的公交线路是否有助于缓解拥堵，要看实际情况。 现在我没有看到任何研究成果，说有几条公交线路是合适的。所以这个问题呢，需要很好的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不得超过六条线路。 公共气电车站台规范还对人均站台面积、公交站和小区的距离等标准做了详细规定。如果您对这个标准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电话和邮件两种形式反映给质监局，截止日期是11月8号。 家住朝阳区松榆里社区的张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 就是交电话费和水费相当相当的不容易。我们这儿吧，附近有很多银行，他们也收水费和电话费，但是必须用卡。年轻人不成问题，年纪大了，用卡去交费他不会。我们附近呢，只有松榆东里邮储银行，但是呢，他那个网经常坏。 热线编辑联系了张女士提到的邮政储蓄银行松榆东里支行，工作人员解释，目前在多数银行交水电费等费用，一般都要办理所在行的银行卡。 别的银行据我知道的是都得拿卡，咱们这儿只有邮政储蓄是允许拿现金的，但咱们这儿也可以办卡，但是老人大部分都不会。 目前邮政储蓄银行可以直接现金缴费，但是网络又成为问题，工作人员无奈地解释说， 我们前台网络确实不太好，其实我们也挺抱歉的，因为没办法，明明是能交，可是我们这网又不好，您懂的，人大银行都能掏出钱去弄一些机器啊什么之类的，咱这儿真的没有这种条件。 此外，新闻热线也接到过许多老人的反映，称一些升级改造让他们很不习惯。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不过有时科技也会成为一种壁垒，把一些老人拒之门外。对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鸾评论说， 你到现在都采用现金支付，对他们不是造成了方便，反而造成了一些不方便。最好区别对待，对于这些年龄特别大的老人，可以采用传统的方式，还是以方便老人，以人为本吧。 夏教授也年过古稀，他透露自己也会遇到对于新技术不了解、不清楚的情况，不过家人给了他很大的支持。 有很多东西家里其他人在做。 张女士也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希望相关的机构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兼顾老人的利益需求， 帮助我们呼吁一下，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要一刀切，社会不是都是年轻人。 而老人的家属也要及时的关心和帮助老人，比如说通过支付宝给老人交水电费等，为他们的晚年生活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0，道路畅通。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榜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